专业舞台、影音设备，建国门商圈年会之优选，详情请追寻85015588转销售部。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大想。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周末的午间时光当中习惯性的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到周末了哈、咱们理应找一些非常难得来一趟的嘉宾，因为工作太忙碌，只有周六周日能出现在我们的录播间里头。 对，然后那我们就用这个全景一小时， 是 给嘉宾这个时间，然后展现完全不一样的目的地方。 就是咱俩少说点，他多说点。 对对，咱俩负责搞笑，好。 开玩笑，开玩笑。今天我们在百忙他的工作当中邀请到了李俊先生。李俊先生其实是非常资深的业界人士哈。 没错。 其实刚刚跟他沟通的时候，我让我自己介绍，我觉得他介绍最好了，自己介绍一下自己的履历。 对。 非常传奇。 哎。 有请李俊先生。 欢迎李俊。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大家大家好，我是坦桑尼亚发现旅游中国区市场总监 Alan， 中国名字叫李俊。 Alan。Alan， 我天。 Alan。欢迎。 欢迎。欢迎 啊！谢谢谢谢。 刚刚说了坦桑尼亚非洲很多朋友呢会了解这个地方， 对， 但是去过的不是特别多。 没错。 李俊先生一年去5到10回， 是吗？ 是这个密度吗？ 差不多， 差不多， 对对对对。 那基本上属于这个一半一半了， 都在那边， 对吧？ 而且呢，我现在是有一个打算，因为现在。你看我现在差不多41了嘛， 好年轻、 再过10年差不多，因为现在坦桑的旅游就整个非洲的旅游在走上坡路 啊、 然后经过这将近我们坦桑发现在中国已经做了10年了，推广了10年，然后慢慢被大众所认知，然后呢，但是那个坦桑这边的气候呢，特别是阿鲁沙，大家肯定提到阿鲁沙是比较不是特别熟悉，但是提到乞力马扎罗， 对。 非常熟悉，他就在他边上嘛，他的一个小镇。同时呢，提到一个Titanic 里面的那个 Tanzanite， 叫做坦桑兰，也特别熟悉。全球纯度最好的坦桑兰就在乞力马扎罗山下，所以呢，这个地方的气候是被评为全球最适合人居住的气候啊，最适合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如果当我的岁数慢变大的时候呢，我也希望有一半年，比如说夏天北京最热的时候，我在那个地方待3个月，然后呢，北京这个时候最冷。我也在那个地方待3个月，因为它全年的气候几乎都是夏天。 哇，好棒啊！这才是生活，这才是人生。 先来 宾， 听李俊先生这么一说呀，我觉得我的人生啊，往过50几岁了。但是我有这个机会啊，我倾听李俊先生的讲解，也是一种享受啊。 当然了， 李俊先生，这是我们节目组的一个提行李的老年代表，叫做那个周驼。 啊，对对对， 谢谢谢谢，我也非常高兴能见到二位。 是的， 我去给你来点高沫啊，茉莉花茶伺候好了啊。 去吧去吧去吧，这儿没你事了，咱。 算是啊。 其实我觉得李俊先生他的规划，你发现他的讲解分享的时候非常有条理性。 对， 做事非常有条理性， 而且我觉得就是他的人生会让很多的人羡慕。 对 对，当然呢，李俊先生 主要是嫉妒，然后 对，主要是嫉妒和恨。对，他是可以说数十年如一日在干同 一件 事情。 对，是的。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李俊先生呢，真是不能白来一趟啊。 嗯哼 ，Alan 李俊先生呢，今天要好好说说坦桑尼亚的旅行的资源，因为他也帮助很多的朋友排忧解难过哈。 啊、 哦，周头就有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他从医那么多年、 行，先让他问问吧。 纸条拿过来，给你。 嗯， 漱口。 嗯，好。 去坦桑尼亚需不需要做一些行前的检查，身体上的？ 坦桑尼亚呢，目前来讲哈，就是在过去的十年当中呢，都要求中国就是中国的那个游客必须打那个接种防热病疫苗。实际上，这其实在目前来讲，就是这是不需要的，因为坦桑尼亚根本就不是防热病的疫区， 不需要， 它不需要。比如说美国的游客、英国的游客到坦桑尼亚来，当地的医生根本就不给他们接种的，因为他们说坦桑不是疫区，你为什么要接种呢？然后呢，现在很多的中国的很多的地方，比如说湖北啊、湖南一些地方，他们也是不给中国游客接种的，因为这已经不是疫区了。但是呢，进入海关的时候呢，他还要查这个东西， 你看看， 就是比较麻烦的地方，所以你还得接种， 防患于未然吧。 因为什么他怕其他的非洲国家把这种黄热病带进到 坦桑尼亚？ 坦桑尼亚，因为坦桑呢，它是全球生态保护最完好的地方，已经不可能再去破坏。因为它的塞伦盖蒂，还有它的南部的塞鲁斯。它保存了100万年以前的生态，所以它害怕这种病菌进入到它的国家，然后呢，对它的生态做进行一个极大的破坏。包括我们在西部的弓背国家公园，都可以看到黑猩猩的。当你看黑猩猩的时候，你必须要戴口罩。 哎呦， 必须要戴口罩，不是怕黑猩猩那个病毒传给你，而是怕人类的病毒 传给 黑猩猩。 哦， 是这个样子。 嗯， 啊，黑猩猩说：“你离我远点。” 你是防霾的还是美容的呀？ 对， 不过坦桑是非常安全的。 是的， 坦桑的就是但你要说有没有其他的那种蚊子啊？肯定有的，因为它的海边嘛。 是 那个特别像达雷斯，它的那个目前来讲它的经济首都达雷斯萨拉姆，然后它在海边，所以它的蚊子还是比较多。但是你如果我们现在的旅游叫 Safari 主要是在北部这个地方呢。白天非常的热，30度，29度，到晚上呢又会降到20度， 哎呦， 所以说很凉爽，几乎是没有什么蚊子的。 这个地方的天气真的是， 对啊，我觉得这个地方气候真的是无敌的。 对， 但是一提到坦桑尼亚，就好多包括我自己，因为有去过，就会觉得特别的旷野。 嗯， 然后刚才李俊先生说他想那个半年待在那儿，我就在想，那半年待在那儿，这个生活能习惯吗？各种设施都完备吗？ 先说我们的总部，就是我们发现的总部，Head Office 是在达雷萨拉姆。 嗯， 那么这个地方呢，是一个我个人认为我是最喜欢的一个城市。 是吗？ 它叫也叫三兰港，也叫平安之港，它正好在海边。那么我们先说吃的，最好吃的中餐都在达雷。 啊，原来还有中餐呢。 比如说麻辣火锅，比如说那个浓抄手，就是炒麻辣抄手，比如说那个担担面。然后那个富士肺片全部都有。然后呢，广东菜呢，比如说它的石斑鱼火锅也是非常好的。当地的中餐厅呢，差不多有7-8家，竞争不大，但是做得非常的地道。 都是当地人还是我们中国的 中国人？你想，我们中国跟坦桑的那种历史的关系已经非常长了，从历史上来讲，将近1000年了，对吧？那么 久远， 我们在桑吉巴尔，它的另外一个就是坦桑其实是有两个部分组成。叫大陆和岛屿，大陆叫坦格利克，岛屿呢桑吉巴尔。桑吉巴尔呢，其实以前呢是在非洲湾里最富裕的一个小岛国。它躲在非洲湾里面，你看能想象非洲的地图吗？有个湾，然后它就躲在这里面。那当年欧洲人要入侵那个咱们东亚的时候，要开辟新的航道的时候，它绕到好望角，就是南非最下面，它要再继续往上面走，因为苏伊士运河是没有开的，对吧？它不能直接过来，它只能这样绕，绕到这个地方，它已经没有粮食了，没有水了，他就必须要在桑吉巴尔这个地方停一下。 嗯， 那么既然是停在这个地方，那你就要交过渡费吧。 所以说他富裕的500年， 哦哦哦， 就这两部分 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哎，他们到这儿没油了，快， 到你看， 霍龙飞，嗯， 听李俊先生就跟上课一样， 对， 他就是非常系统的介绍那个坦桑尼亚， 对，因为他非常的 了解，了熟于心哈。 是。 吃的没问题，到处都是中餐馆，七八家。这个城市那么适合去，你觉得生活又是靠着海。那比如说道道说那些设施，那我们一般游客来说去玩的话，基础设施、交通啊、住宿啊、环境不用说了，肯定很棒啊。 对，环境肯定没。 交通它是一个重要的城市，它交通会拥堵吗？节奏会很快吗？ 如果说我们说北部的 Sabari 的话，就根本就没有什么，不用去考虑什么那个拥堵的现象， 不会， 因为实际上那个地方呢，它是不会说发展，永远都不会发展大型的工业城市的。然后它的交通呢，而且去旅游的时候，坦桑规定只能用 Land Cruiser， 就是这种越野车。 越野车， 因为它这种是对路面对动物的一种保护，所以这也造，因为越野车它毕竟小，它只能坐六个人，顶多坐六个人，所以呢也造成了它的租车的成本非常高。坦桑实际上是全球最昂贵的旅游目的地。 哇，是， 也是最顶级的旅游目的地。为什么说它顶级？我们就举个例子，它有很多非常奢华的那种酒店，比如说 Four Seasons 四季。那么四季是加拿大的酒店集团，可是它的四季就坦桑 Serengeti 就塞伦盖蒂里面的四季是全球四季最棒的。为什么棒？因为它占据了整个塞伦盖蒂中心区最全的风景，而且它有个违规建筑，就是它修了一个全球非常顶级的无边泳池。你在这个泳池里面就可以看到整个塞伦盖蒂中心区的风景，就没有人。 天哪！ 然后 那不就是大草原吗？ 啊，对啊， 对啊， 在它的泳池边上，它有个超违规建筑，就是小水沟、小水塘。而这小水塘是干嘛的呢？到下午差不多4-5点钟的时候，象群还有羚羊就会过来喝水。那你在游泳池里面就可以看到这种动物，你就可以拍照。 哇哇，天哪！ 李俊 简直了， 住过 Four Seasons 吗？在这块， 每次回去都住。 哎呦，天哪！你看看人家， 而且 这个， 而且最重要是早上的时候，你去游泳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抬眼就可以看到热气球。但是塞伦盖蒂 还有热气球， 对，塞伦盖蒂热气球跟土耳其的、埃及的不一 样。 塞伦盖蒂严格要求，没有几个。 哦， 不是说你想做就能做得了的，而且它也是全球最昂贵的热气球，550美金一个人，只有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550美金， 对， 怎么 会这么 贵呢？ 飘下来之后呢，它会选在最风景最棒的地方， 象群里， 然后给你做一顿非常优美的那叫丛林早餐。 哦，丛 林早 餐， 比如说上次我 大象送过来了， 比如说上次我跟我助理 David 我们两个去跟谈那个热气球的一个生意的时候，就我们两个做。因为当时就我们安排，然后但是哪怕是你两个人做，哪怕是你一个人做，他有也是20多个人为你服务， 真的， 对，20多个人，因为从早上你到热气球跟前的热咖啡，而且他的咖啡不是随随便便就拿个东西给你 速溶的啊什么的， 对，不，绝对不会，他会给你铺上非常漂亮的精美的马赛布。 先生，这有10种咖啡豆，你选一下。 对，然后呢，而且他用的那个陶瓷的杯子也是非常讲究 很讲究啊。 对，喝完了之后呢，让你再上热气球的篮子，然后呢，在高空的时候呢，专门给你开一瓶香槟， 好有仪式感哦。 然后下面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动物。那正好我们运气比较好，看到了猎豹捕猎。 哇 哇！ 说到这个呢，你们知道吗？塞伦盖蒂其实是动物大迁徙的故乡。 是的。 那说到动物大迁徙，可能很多人有个误区，都觉得只有7月8月。 对。 实际上这是错误的。动物大迁徙是365天，全年都可以看到。 好朋友们。人间有真情， 人家有真爱。 今天听着没有啊？搁坦桑尼亚半个中国人半个当地人李俊先生告诉我们，啥时候去都能看到。 对，它只不过是不同的物种， 是不是？有时候能看到是不同的物种迁徙，没错。 塞伦盖蒂呢，它的面积是15000多平方公里， 很大， 它跟整个北京差不多了，就是加上密云啊、平谷啊 周边。 那么我们可以把塞伦盖蒂这个动物大迁徙的线路呢，想象成咱们的六环路。 六环路， 你能想象出来吧？ 其 实动物大迁徙它就是沿着这个圈在转，顺时针的，总体上是沿着一个顺时针的方向在转。为什么呢？因为它目的就是为了吃草。因为这个时候呢，雨云是沿着一个圈在飘的，雨下到什么地方，草长到什么地方。 好形象的表达，终于明白为什么迁徙。 那就它就是为了吃东西。 对， 但是动物大迁徙绝对不是说只有斑马和角马在吃，实际上它是一个生态链。角马、斑马、 羚羊，嗯，然后呢后面就是那种猛兽，比如说狮子呀， 猎豹啊， 因为他们要吃它们， 对 对吧， 你在哪儿迁徙我就跟到哪 儿。然后他们吃完了之后谁还有什么东西呢，就天上的东西，就是秃鹫啊， 秃鹫吃腐肉， 腐肉的，然后完了之后屎壳郎就是那种甲壳， 对对对 对， 这样才完成了一次动物的一次一次一个生态 生态生态。 对， 你看那些鹰都在天上定位呢，又迁到哪儿了， 世界就是一个自然的平衡， 对， 就是 keep the balance of nature， 一定要保持生态平衡，不要打乱它，哈。 对对。 那作为我们人类的话，其实我们特别想去感受这些大草原。 我在想，他们为什么不进五环呢？ 啊，因为有的时候语音飘错了， 哦， 不是说也不是说一定会沿着顺时针， 有动物是严格按照云啊降雨的走向去走， 它就哪儿有草它就上哪儿 雨， 没错没错。 但是你要说我们中国有个误区，就是说有七月八月，那是因为肯尼亚的宣传嘛，因为它正好七月八月正好在 马拉松比较壮观， 对，在过河。但实际上说到过河，也不是说只有一条河，塞伦盖蒂，塞伦盖蒂里面有很多河，不是说只有七八月才可以去看马拉河的过河，比如说五月六月的时候，那个地方在西部走廊，就差不多在咱们的西六环那个地方 啊，西六环 是、那个地方有一条河叫做格鲁米提河、 哦， 然后格鲁米提河也是可以看到过河的， 哦， 而且很多奢华的酒店，比如说像 And Beyond 这样酒店集团，都在那个地方设了他的一个酒店。 你看他们的这个向往啊，心 那个馆，因为这种地方你设了他的那个酒店吧，就一定卖得起价格。 是， 他像这种像 And Beyond 非常奢华，他有的时候一个晚上旺季的时候，一个晚上一般的情况下是$1,500 per person， 每个人。 我的天，1500美金， 9000块，10000块左右， 一个人， 差不多， 一个人， 一个 两个人， 这还没有加税呢。 你别忘了两个人住一个房间， 对对。 但是它是含三餐的，但是 And Beyond 酒店集团它最棒的产品，最棒的一个酒店，就是它是个酒店集团，还有很多酒店，它最棒的酒店是在恩格罗火山口边缘的酒店。 我的天，这个地理位置绝了， 火山口， 它就是它的每个房间都是一个套房， 哦， 然后呢你是可以看到整个火山的流星的。 我觉得就是经过李俊先生这么一分享，坦桑尼亚确实是一个很高级的旅行的地方， 对，而且生动立体，更加全面了， 它真的是跟大自然近距离接触，火山草原动物， 对， 哦，是这样的感觉。 因为你们为什么，因为它必须保护生态，曾经有个国家，我就不提那个国家了啊，他们给坦桑政府说我们给你多少钱多少钱，你们因为现在从青马扎罗开车开到塞伦盖蒂国家公园里面至少要开9个小时， 哦， 就是因为它路比较烂， 是 不是烂，就是那种 不好走啊， 对， 因为 它没有修成 路，然后那么我修条高速公路可不可以，我给你那么多钱，坦桑政府说，no， 我不能要。为什么？因为一旦修了高速公路之后，动物大迁徙的那个路径就会切断了，我的目的是为了保护，那么包括南部，它南部有一个全球最大的动物保护区，不是国家公园， 保护区， 它的位置就有点像在湖南，咱们中国区的湖南。 湖南， 你可以想象，达累就是达累斯，它的位置在上海。 哦， 那么Safari 这个地方呢，主要就是从北京一直走到内蒙古， 哦，都是 这个，就这个概念， 都是 其实差不多就是概念。 对， 然后呢？它就湖南这个地方叫塞鲁斯，这个地方呢是全球最大的动物保护区，然后它要进去要么坐飞机，要么就那个坐船， 价格就上来了，肯定 是价格。然后你要开车进去非常辛苦，因为没有 非常辛苦， 没有 路， 它的路非常烂，它就是为了，因为它为了保护我百万年以前的生态。然后像马拉河上边上，就是我们七八月份去看看过河，坦桑这边几乎是看不到太多的游客的，因为它特别昂贵。它的酒店在这个地方很多酒店，特别高端酒店，有一个酒店叫 Sangita 这样的酒店，它只有4个房间。 我天， 只有4个房间，那么但是它占据了最好的位置，你可以去看的，你可以去看到，而且，但是为什么我们在坦桑这边看过河，你几乎看到的，你不用去那么多拥挤，不用，因为它的确价格成本高，而且每年都在涨价。比如说今年十二月份，它那个恩格罗火山口，如果你住在火山口里面，那么你每天晚上有 concession 费，就是它的保护那个叫做公园保护费吧，又增加了59美金一个人，一个晚上， 一晚， 本来门票已经是71美金了，然后再加上59美金， 哇。 我常常说嘛， 130， 你要知道那个酒店经常就是很多酒店就是让我带他们在中国这边做推广， 说哎安娜你过来，或者那个反正就过来住嘛，就是免费的住啊。 嗯嗯嗯。 我说就算我现在都是免费住，那个门票都是一个晚上将近1000块钱了。 对呀、啊。 对不对？这就是，但是它的成本很高， 是 因为你们的吃的。用的 都是要 拉进去的， 对对对， 用车拉进去， 人力物力、啊， 包括他用的，包括你们用的那个，我们从来不提倡就是游客带上什么潘婷呀、海飞丝呀这种的东西拉进去、因为你用酒店的就好了，因为酒店是环保的。 对，这样咱们自己还省得带那么多麻烦。 其实我们觉得提到坦桑尼亚就是大自然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词哈，我们到酒店有什么自然的产品。 嗯， 时间的关系，我们的 Alan 李俊先生。中间先稍事停留一下， 对， 我们先想想他刚才描绘的这些地点的形容，结合版图，结合实际情况哈， 是， 这是一个大概的了解。唐僧家很高级哈， 很高级。 下半段，其实我们的李先生要说在那边如何去旅行，展开几天的行程，因为我们去一趟非洲也很难得的假期， 是啊， 好不容易凑了大概7天到9天 safari 呢， 对呀、啊，咱们 safari 感受一下哈，我们也很期待。今天听李俊老师分享就是讲课来了哈， 真的是， 好好听听看， 完全是另一番景象， 不一样的唐僧家。这里是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的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African sunrise, shine on a brand new day. African sunrise, shine on a brand new way. Give us a beautiful morning, show us forever beginning to stand on our own. African sunrise, smile on my African home.In this hour of quiet contemplation, the stillness of the dawning calms my mind. I face the day with heartfelt exaltation. The light is both a promise and a sign. In the darkness, we have lostThe son of our sister. Though the beauty of his spirit lingers still, this was a child of love, a child of laughter. Who cannot understand the way that I feel? Is it not the sun that gives the seasonIs it not the sun that brings the rain? Our throats are choked with dust, but we're still singing. Our song will not be silenced by the pain. All around the village, I can hear the roosters crowing. There was a time, it was like music to my ears.Now all I can hear is the sound of hungry babies crying. I pray for rain to wash away their tears. African sunrise, light of a brand new day. African sunrise, light of a brand new way. With one who will be our brotherAnd one who will be our partner and teach us to know. African sunrise, smile on my African home. African sunrise, smile on my African home. African sunrise. Thank you.

哇， 浩浩荡荡的部队。但实际上，爬山是很辛苦的， 当然 是很辛苦。 我们做过几期这样的爬山的，他参加的专题， 对对， 只要登顶了那些朋友，最后的一百米的时候，他们就感觉举步维艰的感觉， 真的是很累， 非常辛苦， 非常辛苦的。 而且它的上面的那个紫外的 温度也很， 紫外线的日照对你对皮肤的伤害挺大的。 嗯， 但是呢，如果说你只是想爬去徒步的话，其实恩格罗火山口也是可以徒步的。 哦， 恩格罗火山， 哎，对，它边上还有个火山口是可以徒步的。 哦， 那个呢，就是可以带孩子去徒步了， 小朋友也可以去， 小朋友， 那个是非常简易的， 小朋友去火山口。 还有一些，比如说在曼亚拉，就是曼亚拉湖，就是东非大裂谷，海明威最喜欢的地方， 曼亚老海， 哎呀，老海， 那个地方也是可以徒步的。那么你同时你可以在咖啡庄园里面徒步。 咖啡庄园， 这个不错哎。 因为坦桑的咖啡非常有名，比如说，下次有机会给大家带过来，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那一下子一定有机会了 啊！我们的咖啡是那个就是阿拉比卡。 哦， 小粒儿咖啡， 小粒儿， 然后呢，它的那个酸度相对上比较重一点，但是呢，的确这个品质是非常好的，非常好的。 就是你走咖啡庄园，其实红酒庄园大概一个感觉，它是种植啊、酿造，会看到这个过程， 对，看到这个过程， 包括那个咖啡豆的采摘呀， 对， 怎么制成咖啡，怎么磨，对吧？ 棒棒。 特别是这个特别适合小带孩子， 是。 然后同时呢，有些我们有专门的一些就是对动物保护的一些地方，那么。可以教孩子怎么去保护动物，对吧？比如说动物受伤了怎么去包扎，这些其实对孩子来讲是很好的一个净化心灵的地方。 像这种主题参与的这个部分，在坦桑尼亚很多都会有啊，比如动物保护、种植、亲近大自然、亲子、亲水都会有， 对 对吧？ 对对。 那比如说像这个就是咖啡庄园徒步和动物如果要是拼到一个行程里面，可以吗？ 我们目前来讲，在中国区有几。几乎很多的那个旅行社，就是我们 拼团有这样， 我们的代理商，因为代理商目前来讲拼团是不太现实的，因为它太贵。相对来讲，就是在目前来讲，在中国卖的旅游产品当中，坦桑是最昂贵的。至少就是在旺季的时候，至少含完机票啊、签证，至少要在3万块钱以上一个人。就是所以呢，我们像众信。还有凯撒他们有这样的产品，凯撒的绿野仙踪就这样的产品，众信他们的春节也推出了这样的产品，但是不一样，因为我们给每家公司的那种设计的产品是不一样的。当然也不能说坦桑全部都是很奢华的，它也有那个 亲切一点的， 对， 老百姓是不是？ 比如说如果说像我们的父母亲啊，这种 老年人， 对，我建议他们4、5月份去，因为4、5月份是我最喜欢的地方。 月份 对，月份，因为它的那个整个草原全部都是绿色而且火山口里面开满了非洲雏菊， 哎呦， 漂亮， 哎呦， 色。然后你看到一片黄色里面呢，几只黑影走过来，大象，然后那种感觉，然后 而且以为是狍子， 而且 大象， 狍子能在非洲草原吗？ 你的狍子，你这没有地理位置。 而且它这个，这个时候呢，价格便宜 哦，对，四月份， 4、5月份是价格最便宜的时候，所以一般来讲的话，而且呢，去非洲呢，比如说你一定要去北部 safari， safari 玩呢其实是比较辛苦的，它毕竟是坐车嘛， 对， 老年人应该不太适合 safari， 还可以的， 也可以， 可以的，非常，因为 safari 它的它不仅仅说是去看动物，它其实另外一部分是住优质的华丽的酒店 哦， 是合在一起，它所有的酒店都一定是在最美的地方去设点。 我想有个问题问李俊先生哈，因为这个地段也很重要，我们知道地段很黄金，然后酒店选的这个地段就是非常亲近的接触，比如动物喝水啊，你可以听到他们多么的接近。那比如说我忽然想到一个特别幼稚的想法，就是一个酒店就在一个大草原的中央，很棒的位置，动物迁徙过来了，他们会绕酒店过来啊， 是这样的， 是这样吗？ 我就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在酒店中央中心区 Saronara 这个地方，有很多的叫做帐篷酒店， 帐篷酒店 这个是没有围栏的，就是你知道吗？就是你晚上， 周总，你先注意一下视力感受， 如果你晚上要去那个大堂，就是他所谓的另外大的帐篷里面去喝酒，就聊天，你必须有马赛人带着你过去， 还有人 自己都不敢， 这是不能走的。为什么？因为你比如说第二天早晨起来，你就会看到你的那个 帐篷 前面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动物的脚印啊。但是你要记住了，所有的动物其实人都也是这个样子，你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是的， 对吧？如果你不接近我的那个范围， 不打扰我， 对， 那么没有关系的，他不会攻击你的。 那就是说，比如说这帐篷的选择，就是在保护区之内，安全范围之内，你 在这边没问题 啊。不管你在什么地方选择，它一定是沿着这个动物大迁徙的那个路径在选择。所以就我们有很多的移动帐篷酒店，就是跟着动物大迁徙在走。但是呢，无论你在什么地方定下来之后，晚上哪怕动物跟你看到你了，不用担心，因为动物不会主动攻击你。 真一地吗？真一地啊？你说的是真事吗？ 对， 真事。 朱驼，你别担心，真的是这样。 这是真的，这是真的，因为我们有一天晚上我比如说在 Serena 这个酒店 ，Serena 酒店集团也是很有名的，中端酒店中端品牌。然后跟几个黑人司机还有我们的一些同事在喝酒，然后旁边一只花豹就过去了，花豹就 过去了， 说跟猫似的。 但是这种就是说你千万不要去招惹它，就是你如果说再用闪光去拍，那肯定就不行了。 你就当它不存在，过去就过去了。 对，花豹。 对，动物就是这个样子，人也是这个样子。有的时候你看我们在看 Safari 坐的越野车的时候，那个狮子就在下面走过，没有一个狮子，因为对于狮子来讲，你整个车就是一个动物。 移动的物体而已。 对， 它对你也不会产生兴趣，它你也不是它的食物。 所以 有这些年做这些产品或者这个线路当中，有没有发生一些不安全的事情？是因为什么造成的？有没有统计过？ 坦桑这 还 OK， 这么多年没有过。 OK， 那肯尼亚呢？曾经有过，曾经有过，就是有一个当然这个说起来也比较悲伤，就是被河马给撞死了。 河马啊， 河马其实非洲最危险的动物，就是它白天是会躲在河马池里面的，因为它皮肤非常娇嫩，它一定要在水里面去降温的。 是。 但是别人在河马池边上已经给你设了一个牌了，就不能接近河马池，甚至不能去拍摄，知道吗？那么但是你如果说走近它，还要不停用闪光去拍摄，而且拍摄它的 baby， 就是拍摄它的小孩子， 它会受到 妈妈的那个攻击的。以前就出现这样的情况，但我们现在中国游客就来坦桑的游客，目前来讲绝大部分非常文明，就是讲什么东西他们都会 遵守。 就是因为他来坦桑能来非洲的人几乎都是把全球都走得差不多的了。 是 最贵的两个目的地了，就是坦桑 南极 非洲，还有一个呢就是那个南美洲 的。对，那其实我想问一下，比如说我们坐的那个就是比如说观赏车呀，或者那种在大草原的国家动物园去玩的时候，是不能开闪光灯拍照的。 我们是原则上来讲是不要， 不可以， 而且也不能下车，不能下车。 那我们开拍照是没有问题的， 没有随便拍， 闪光就好了嘛。 对， 拍照就随便拍嘛， 随便拍的，对吧？而且呢，就是要求在国家公园里面绝对不可以喂食动物，这个一定会被罚的。包括我们的，比如说你我这个地方我看到那个很远的，就是他那个 David 坐的那个地方，有一些花豹，那在我们之间呢有些草丛，绝对不能让司机说，哎，我们开过去。开得近一点，因为车是不能压草的。如果没有路是绝对不能压的。 它就那个道上走就行了。 对，这是一定要维护那个。那你说北部完了 Safari 完了之后呢，我们就直接从三人盖里就可以飞出来，飞到那个桑吉巴尔。桑吉巴尔的酒店有很多。 来了海了。 桑吉巴尔就是海滩的那个部分了。对。 它的沙是纯白沙，像面粉一样。它是印度洋上两大顶级海岛，一个是桑吉巴尔，还有一个是塞舌尔。 哎，李军先生说海岛的时候露出了笑容，你看没有？ 是的， 你 觉得更喜欢海岛的部分？ 对， 怎么讲呢？海岛，因为那个地方呢，有我很喜欢的一家酒店，全球唯一的水底酒店， 水底酒店， 就一个房间， 是个酒店控， 只有一个房间，它水上有很多房间，但是水下就一个房间，你睡在房间里面，你晚上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水底的一些鱿鱼啊，各种的。 我的天！ 游来游去，在那桑吉巴尔边上的一个奔巴岛，那桑岛呢也有很多，你欢迎大家来啊，因为桑岛桑岛的酒店不贵，因为它有太多竞争性了，它不像北部，因为资源严格控制，它没有可竞争性，但是呢，海岛呢就竞争性很大，所以一般海岛我们 桑吉巴尔岛是不是？ 对，像我们在淡季的时候，有些像那个六星级的酒店，六星级的，像 The Leading Hotels of the World， 就是叫做全球顶级酒店奢华集团，还有 Small Luxurious Hotel。就是小型精品奢华酒店，我们都有， 100多美金一晚， 100多美金一个人 啊，一个人啊， 然后淡季的时候，而且是含三餐含酒水。 大哥， 这是六星级的哟，这个价格差的太多了。 我人生没有去过非洲啊， 李俊先生来一趟不容易啊、嗯、刚刚说那个水底酒店啊， 你怎么的，你想住一下？ 我想问一问哈、 啊、 如果晚上住进去的话，我有什么样的服务？那水底就看鱼嘛，晚上白天的哈。 哎呀，那可不 一样。有没有管家？ 他那个实际上呢，我们在谈那个服务的时候、 哦、 其实我们非洲这边的服务，特别是坦桑的服务，跟我们在迪拜那方面所想到享受到的服务，和日本的服务是不一样的、 哦、 它其实更多的是它的稀缺性。 稀缺性， 对，稀缺性、 嗯、 就不可替代性、 嗯、 就是在你的生命中你可能就是永远都见不到这样的东西、 嗯、 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四季，比如说圣吉塔， 嗯， 那么这比如说你说水底酒店，那么包括他在做做餐饮方面，他们也是非常讲究。但是你要说他要完全达到像迪拜或者说日本那样的 了解 精致的那种 了解了解， 不可能， 它是有地域性的， 地域性毕竟是非洲、 嗯、 但是你要知道在一个很非常荒芜的地方，他建造一处华丽的城堡， 对， 你一定要付出大的价 值。这个就像游戏拓荒一样，嗡就起来了那种感觉。 这个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容易， 对， 然后呢但海岛呢，桑岛呢，我个人来讲还是蛮喜欢的、 嗯、 因为你刚才说的那个海底酒店、 嗯、 它其实也是潜水的很好的地方 哦、 潜水桑，因为桑岛奔巴岛它的水非常的清， 水下资源很棒、 而且你看那个地方我们有很多的红珊瑚呀、嗯、包括有的时候我们在海边自己去玩、 哦、 很轻松，我们就可以捡到什么海参啊这些、 哦、 所以我每次到坦桑， 生态保存得很好， 我每次回到坦桑第一件事情就是走中餐厅吃海参去， 哇， 便宜啊。然后我 天哪，捡到海参！ 然后我们自己发现，我们自己有厨师嘛， 嗯、 我们自己有就从四川专门 师傅葱爆海参卤菜整一个啊。 然后包括经常就是每次几乎每天都在吃什么螃蟹啊， 是海鲜嘛，因 为便宜 哇、 哦。那个这边的物价、啊。比如说城市来说是要便宜吗？海岛附近？ 他还是说只有海鲜这部分是便宜的？ 海鲜部分 哦，海鲜部分， 毕竟好多都是靠进口。 哦、 然后呢， 哦、 它的怎么讲？有些东西是很便宜的，比如说我们在中国觉得贵的东西， 嗯、 比如说果汁啊，还有什么酒啊，红酒啊，白酒啊，它那边很便宜 哦。 咖啡，刚你说现在你喝了雀巢咖啡、 嗯， 在那个地方听都没听过雀巢。 哦、 都是当地的，而且 他们都是自己产的， 有味儿你们都没有听说过，真没听说过、 我们都喝酥油。 然后我们觉得穿的衣服我在中国很便宜，在那个就很贵了、 哦、就贵了、 对， 哦，但是不一样的这个 他们那儿，对，毕竟没有什么重工业和轻工业。 你刚才说海鲜很便宜、就在那个叫做桑吉巴尔岛的海鲜、比如说咱们三位去吃一顿海鲜、什么大概都有，大概价位是多少？ 怎么讲吧，就是上次我一个朋友过来，我就请他吃、吃的是龙虾、龙虾、还有几只大虾、还要配一些薯条啊、还有一个饮料，差不多就花了不到30美金， 便宜， 不到30美金， 三十美金左右吧， 便宜， 三十美金左右， 真挺便宜的。 在这是在五星级酒店吃的 哦， 这是我在 Sea Cliff 这家酒店吃的。但你要说去吃中餐的话，中餐厅是很贵的 哦， 中餐厅是很贵的。 那家13香不得运过来？ 就是啊，我那些佐料那不得往外运呢？ 那个技巧什么的哈、 就是。 但你们到达累一定要去吃中餐，因为达累中餐非常好，而且达累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文化，就是空中花园文化，它很多的酒。 那个、都在空中， 都在那个最 高层 高层高层、所以为什么我经常带大家、带我的朋友去那个八楼呢？就是那个 Hyatt、Hyatt 酒店有个八楼、 我们之前介绍过，记得吗？ Hyatt 介绍过、 就是他的人家经常喝酒的地方， 对、 然后他就是看整个三兰港的那风景，而且、但是呢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无论它多贵的酒店，你去喝酒不贵。 哦， 酒 本身不贵， 不，你喝其他都不贵，就像我们在中国， 酒会贵啊，对， 很贵， 喝 酒，比如说我们去那个帕亚，那个博悦哈，差不多一瓶酒，我记得差不多点下来，一百， 贵的厉害， 150美金吧。 然 后当时回来之后，我觉得，一瓶酒怎么这么贵？实际上我在哈亚，就我们达累斯 达累的啊， 喝瓶酒也就30美金， 红酒， 一瓶酒30美金， 一瓶红酒或者白葡萄酒。那么就是不到30美金， 哦、 因为上次像路易 对比 路易还有那个田亮他们都过去了，然后他们也在聊，就聊起来，这边的那种就是这种消费是很便宜的， 便宜的， 对， 但是酒店的消费呢就很贵， 对，它总有贵和便宜， 因为它酒店它的资源少， 稀缺， 稀缺， 就是稀缺哈。 对，就是物以稀为贵。 对对对。 那坦桑的行程目前来讲的话，十天。 哦，十天的行程。 整个坦桑它是整个非洲，个人认为啊，就是它是拥有360度的旅游资源，就是整个国家都有。它也是非洲唯一一个可以完全撑起一套10天到15天的行程，而且不重复。让你觉得哎，每天都有新奇的东西，而且不累，不累。它的丰富性就是从东比如说在阿鲁沙，在乞力马扎罗山下面住2个晚上，主要是为了你不一定要爬上去，但是你可以爬半天， 感受一下。 对，然后完了之后呢，你就可以去曼亚拉湖，我们从东一直往西走，曼亚拉湖是一个那个海明威最喜欢的一个地方，就东非大裂谷的里面，像我把它比喻为蓝色的眼泪，其实这个地方是看火烈鸟弗拉明戈。 我的天哪，火烈鸟 的颜色漂亮， 而且这个里面呢有全球最顶级的树林酒店 哦，在那里。 它这个树林酒店非常奢华，非常奢华。然后呢，在坦桑只有两家，那么其中有一家就在曼亚拉湖里面。然后呢，这个地方可以住上1-2个晚上，但你可以住便宜的。不是说坦桑所有的酒店都 是，大家不要觉得那么都那么贵呢，是吧？ 也有便宜的， 但是它再怎么便宜，总体上加上了所有的、那个、 一平均一服务， 把这些收入加起来了之后。也差不多，也至少的预算也要在2万多。 从东到西，然后呢？ 然后又到恩格罗火山口，火山口是肯定要住，因为很多的行程里面哈，我们都给不停的在引导市场。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虽然做旅游，我们要就是要要服务于市场，同时我们要引导市场，因为中国的旅游，我们希望我们的旅游做得更加的高级。不是说哎呀，我们只把中国的游客带到这个地方来了就行了，而且我们希望所有的当地的黑人看到中国游客，就像他们在很多年前看到美国人、英国人一样。我赚了你的钱，但同时我尊重你。 是的， 对不？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对， 所以我们现在发现给所有的中国游客都发在出团之前要开一个非常严谨的说明会，同时给他们一个很厚的材料给他们，然后告诉他们，让我们自己的导游，因为我们导游绝不外请。外勤的，我们导游都是自己的培养了很多年的。那么这样防止 中国的朋友在那边是不是？ 但是呢，说实话，中国人在那边的话很辛苦很辛苦。他不是工资很高因为他工资至少的工资， 但是很辛苦啊， 很辛苦的， 因为他无聊他不是说你的工作有多辛苦，而是无聊。 我的天哪，无聊。火烈鸟我都看烦了 对吧？ 对， 然后完了之后火山口，然后再往西走就是塞伦盖蒂塞伦盖蒂完了之后呢，就到了生命，就整个北部和黑 水。这有10天8天过去了吧？ 差不多6-7天了。 6-7天了。 然后你想想，还有维多利亚湖，维多利亚湖是整个非洲的，我觉得是非洲生命之源。为什么呢？维多利亚湖是非洲最大的淡水湖。同时呢，又是尼罗河的发源地 维多利亚 那么我常说塞伦盖蒂实际上养育了半个非洲，因为为什么塞伦盖蒂的雨下来之后，全部被河水给吸走了，吸到什么地方去了？维多利亚湖，维多利亚湖输送到尼罗河，因为有尼罗河才产生了这么多文明 这个理解非常清晰， 对 吧？ 是这个样子，所以塞伦盖蒂不仅仅说是怎么动物的，同时也是我们人类的发源地然后完了之后呢，就往下面飞到一个桑吉巴尔，差不多这样10天就过去了 就难 了。但是我们还说这只是一个基础的经典的行程，那么我们还有一个西部的看那个黑猩猩的地方你根本就不可能再连，因为如果你要真的连下来的话，成本非常的高。 这么听上去哈，一次要玩遍坦桑尼亚所有的点， 那就是不太现实的。 不太现实的哈， 你只能选择一个， 反复的 可以，钱要时间，一个是钱， 一个是时间。今天李军先生呢，来我们节目说了非常立体。的坦桑尼亚的旅行，因为他了熟于心， 对， 不管是酒店的选择还是线路的分享都是非常经典而且有特点的哈， 没错， 也解答了很多我们心中的疑问，对不对？ 是的， 希望各位听完我们李俊先生的分享之后呢，再去展开坦桑尼亚的行程，你有的放矢的去选择一下哈。非常感谢李俊先生， 谢谢大家， 接下来节目叫做职场帮帮谈，我们明天再见喽， 拜拜。 好，再见，拜拜。